中毒。 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飞。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今天是周三，照例来到我们的非事不可环节，而且今天的非事不可环节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个之前确实听都没太听过的一种动力形式的车型， 很少提到吧？ 对，叫氢燃料电池。 对，氢燃料电池。 这个氢燃料电池呢，从顾名思义来讲，它是用那个这个氢来进行这个动力的推动，然后通过各种做工啊，让汽车向前行。大家都知道氢是 H 嘛，对吧？然后最终和这个空气中的氧来结合，它排出的这个废物是水。哎，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环保，而且还听起来挺可行的这么一个这个很环保低碳的这么一种出行的动力的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要比一些纯电可能在造价呀，包括它的一些维护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些可行性上可能会更高一些。 是，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呢，这个氢燃料电池目前没有大规模的被推广开来。 对， 也就是我们前几年在宝马七系然后现代还有欧洲的一个，好像我忘了是什么一个品牌，一共只是星星点点的几则报道，说这个我们宝马要研制氢燃料电池了啊，现在一直在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这个车型。那好，那在2018年的这个2月份，也春节之前，真的挺有这个挺荣幸的，去了一趟咱们这个旁边那个国家，然后去试了一下这个氢燃料电池的车型，现来自现代的，叫 NEXO NESO。 大家听好了啊，不是酒啊，是汽车，虽然也是 XO 哦，嗨，那前面加一个 NE 是吧？ 对对对， 之后呢，就是咱们先可以把这辆车往后跟大家说一说，因为毕竟就是这款车它属于一个比较前沿的一个产品，可能上来就说车呢，还是不是特别的能够让大家会觉得特别的兴奋。先说几件事情啊，第一个是抛开很多一些因素，咱们管不着的因素啊，这个如果提到韩国，你先想到的是什么？ 韩国，哎呀，那是那种叫什么各种组合啊，就那个 偶像， 哎，就那个 啊，这是一个偶像。我问过圆圆，圆圆的这个想法就是吃 泡菜， 对，还有那个火锅，还有烤肉，主要是说的是那个牛肉嘛。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一些化妆品。这个是很多女孩子可能对于韩国的这个第一的这个印象， 对， 包括整容， 哎， 咱们现在叫微整，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在2月份，然后同期之间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在 平昌 的、这个、 冬奥会，对，没错。 虽然也有一些感觉起来是不愉快的事儿吧，是吧？就那个裁判的一些这个很有争议的判罚呀，然后包括咱们一些解读啊，不管是不是人家有所谓的一些阴谋啊，或者说有所谓的一些这个叫主场因素， 对，大家心里都清楚就行。 但是我还是想说是什么呢？这个竞技比赛啊，这个固然我们要支持自己的这个喜欢的运动员跟队伍，但是往往这些东西它确实成为了竞技比赛当中很有话题性的这么一个点。 对啊，这其实你要说到这儿呢，咱就可以稍微再引申一下，往前再推十几年 啊，你就说2002年世界杯。 对，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那个平昌冬奥会其实一届冬奥会的影响力跟世界杯是不足以相在一个层次上的。那个时候在韩国跟意大利那场比赛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看直播，最终也都明白最后为什么韩国他能够进四强。 其实离开了裁判，他那场比赛他根本进不了。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有些东西我们能够去左右，我们也能够说些什么，但是结果出来了，你在即便有天大的不满意，你也只能接受。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要说到，就是你有不满意，你其实唯有提高自己， 对 吧？咱们不能说是咱不满意的时候就去贬低别人，我觉得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唯有提高自己，把自己给强化，把自己提高到别人无法打败的时候，那其实这一点才是真正令别人尊敬的这一刻。实际上，我觉得再回来啊，可能会大家会听的会有一点硬。那咱们就这样，这个简单说了一下，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车型，包括聊的这个地方之后呢，咱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放一段音乐，可能时间相对稍微长一些吧，舒缓一些啊。然后咱们待会儿回来跟大家聊这个氢燃料电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 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了。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机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啊！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非试不可》。我发现每次说到参加一些活动去试驾的车型，往往会带上当地一些美食， 嗯、 或者说 是这样 一些怎么讲？ 其实汽车跟美食，我觉得这就是一条 不归路。 对对，越走越远，真的是不归路了。这美食绝对不能辜负啊！尤其像圆圆那种的， 是 那汽车呢，更别提了，更是许多男孩子或者男人心中的这个一个梦想。 嗯， 这个肯定是这样。 其实每次在参加这样的活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是惊叹于新车的一些设计啊、技术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理念呢，非常棒、非常赞叹的这个同时呢，其实它当地的一些，包括咱们国内国外，就是我们不常去的一些城市、一些地区，它的人文啊、特征啊，甚至当地的一些美食啊、特色呀，咱不能喝酒啊，就是我觉得都是相得益彰的。 对， 就是你多出去走走，跟刚才咱们上一段说出来的那个观点是一样，多出去看一看，然后在加强强化自己的时候，其实往往就是对于贬低你的人的一种回应。 嗯， 那好，那说回到这个现代的这个氢燃料电池车呢，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NEXO 这款车型实际上是现代汽车研发的第二代的氢燃料电池车。 嗯， 早在2013年的时候，也就是往前推5年前，现代汽车已经在哥本哈根推出了叫途胜 iX 的 FFC， 这样的一个车型呢，现在已经是在18国家来进行上市了。那在去年，也就是17年的时候，就是XO 它举行了新一代汽车燃料电池的这么一个叫 Parade 吧，就是一个记者招待会，说白就是一个纯发布会，然后并且在咱们一月份的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这个2018年的 CES 展上也是公开亮相的。所以我二月份开到这一代的车型还是算比较快的， 很新鲜， 确实是比较新鲜。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款车跟谁会比较像呢？ 你说的外观 啊，我认为跟咱们马上要进行国产的那叫 Encino， 它实际上有一些这个在外观上的一些亮点 啊。你说的这个可能大家还就只是在车展上看了个模样，还不能够特别有直观印象。我在外观上，我感觉我拿一个国产车跟它相，就是感觉一下，仅仅是感觉，我觉得它更有点跟领克这个 领克的外观， 这个弧度啊，不是在某些点不是完全一样，在某些点，比如说 头灯就不一样， 对，那个叫棒是吧？那个叫什么？就它那个车 纺锤型的， 对，那个不是那个发动机舱的那个舱盖，我觉得很宽很大，然后它后面也有那个弧度，你看领克好像我记得也是那种就是比较圆润的一个造型在里面，就是有那么几点神似吧。这样大家可能会更直观，就是想象一下。 然后之后呢，就是在整个外观的设定上呢，你可以把它看成下一代 X35 的这么一个 雏形， 原型车。我认为这一代的设计理念还是真的很漂亮的。比如说上扬的一些 LED 的日间行车灯，然后它的这个行车灯是跟在中网上面的一个镀铬亮条是完全连接上的，所以你在视觉感官上看，确实跟老车说的一样，它非常宽。 对， 再有一个，现在有很多的车企，包括现在自己啊，的他做这个大灯的时候，愿意做分体式大灯了。这个我觉得，乍一看，刚刚出来这个吉普自由光的时候，咱们觉得哇太难看了，这个又眯眼，然后又找不着头灯在哪儿。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车型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分体式大灯的设计，你会觉得哎， 好像这种潮流慢慢慢慢已经逐渐融入了咱们的汽车生活。 其实现在这两年不光是现在，整个现代集团下面车的造型啊，一直在我看来都不丑，都不丑。 好 啊，我觉得它一方面也在吸收着很明显欧洲车的一个造型的这种语言在里边。开始他觉得真的是可能就是叫什么博采众长，学习人家的这些优点， 是 然后拿来用到自己的车型上面，所以整个这辆车在我们看起来，就有可能它跟最终实际量产还是会 不，它已经是最后的量产， 最后已经定型 了，最后的定型 的。那 OK， 这个车 在三月份马上就要会上市， 就没有任何，就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它以后可能改，只是细微上的一个调整，比如说在哪儿给你加一点，去一点，但整体造型来看，前后左右，我觉得这个车。颜值啊，再说颜值，十分的话，要在我这看，我至少能给他八分。 你知道还有一点，这是挺让我挺爱玩的一点，就是我拿他拍了一个小的视频发在朋友圈 啊，我看到 他那个门把手， 像那个叫 特斯拉呀，然后像一些这个 星脉， 这个星脉这样的车型， 小抽屉， 完全是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完全是隐藏在这个车身门板里边的，然后这个减少风阻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设计，这个成本要比咱们说到的就是咱们说什么电吸门啊这样的成本，我认为更高一些，因为它毕竟要折叠进去嘛。 而且这个啊，这是属于别的从别的车型上看到的，不见得在这个车上会发现。但我觉得这个刚才你提到一个成本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不用担心。是什么呢？那个视频上是另外一款车型，其实就是星脉，它人为的把这个门把手给冻住了。然后来大家做个测试，看看我把这个门把手冻住之后，这回坏了，它不像传统的那种的是吧？我把这个冰凿开，然后能拉开门把手，这个完全冻住了。模拟一下这个极端状态下它会怎样？冻住之后，第一次摁抽屉，你会看到那个伸缩式的门把手还会往外弹，但第一次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没弹出来，然后缩回去，再摁再弹，就像破壳而出一样，最终把这块冰给顶碎。使用自如。就说这个，即便在这种条件下，这个东西还是很让人 说吧，可靠性还可以， 可靠性还是可以啊。 好，那从这个车内车外说到车内呢，我觉得车内最大的给我一种感官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个两块屏，一个是七英寸的这个仪表盘，另外一个是这个12.3寸的这个大的这个中控屏。 这个内饰啊， 内饰、 就是、 你待会儿肯定还要说 对， 这巨多的按键，对不对？ 按键是不少，但给我第一感觉，它还似曾相识。就是这个两块屏连在一起，这些大家都知道啊，在那个奔驰上面已经是很早就用到了。 是的， 它底下这一块就是中控台往下， 对， 空调出风口往下这一块大平台化，这么个设计，真的我感觉好像在哪款车上，我就真好像是见过之前，就但是一下想不起来，就是真的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有一个钮，然后。旁边都是各种按键的一个分布， 它实际上是简，就应该是咱们都说是简化，就是在这个环节结束之前吧，就简单跟大家说一句，就是由于它的这个按键太多，我上车的时候确实觉得这个有一点繁琐啊。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继续跟大家聊来自现代的氢燃料电池车。 快车道，福利不断，喊红包又来喽！你准备好了吗？本周五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红包口令，海量红包喊不停啊！参与方法很简单，老规矩，微信添加公众号快车道 FM， 找到发送语音按钮，按住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参与人数比较多，记住多喊几次，红包可以叠加，多喊多得呀！感谢潮酷设计更有型的新哈弗 H6 Coupe 对于本轮产品的大力支持，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喽！ 命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非试不可。那说到了这个大屏， 对， 其实是用了很多一些镂空的设计，然后把那个刚才老车说到的就是中控屏出风口下边的那个平台给衬起来了，有一点像那种跳台滑雪那样的跳台那样的感觉。 对对对，是那个 一个很大的面积的这么一个，我真的管它叫中控台了。 嗯，台。 这个中控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按键。实际上那些按键我更认为它如果把它再集成到一块屏当中，或者说是集成到就是咱们看到它的这个右边的旋钮当中，应该是更加的 简洁一些。能给我们介绍 一 下介绍一下这个这么多按键都是什么吗？都是控制什么的？ 我告诉你啊，有的按键实际上是比较直观的，比如说座椅加热、座椅通风、然后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这个调整和空调的这个大小、这个是在它的应急的这个应急三角灯下边的这一排。然后回头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啊，这个现代氢燃料电池车的这个 Nexo 的就是内饰图、然后之后呢换挡是按键式的 啊， 换挡是按键式的、之后右边的那个类似于奥迪啊 MMI 啊或者说是类似于这个 iDrive 这样的旋钮呢，是就是确实是来操控它中间的这个 12.3 寸那个大屏的一些这个触控点、而且在触控点的上方还有一排小按钮、那一排的按钮是一些高科技的变形性设备，比如说是自动泊车、而且待会儿可能会跟大家提到一些自动泊车的事情、因为它可以把钥匙拿在手上站在车外来停，就是真正让车自己停进去开出来、就是车上不用坐人、 这个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一些比如并道辅助啊像这样的一些这个按键实体的按键 啊，现在真的是现在我们在说这些配置的时候啊，真的简直有一种恍如隔世不敢想的感觉，就是这个车上里面有这么多配置了已经，这在之前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可见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说它多，在这个中控台上密密麻麻的布满了各种按键，这真正操作起来的时候到底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便捷呢，还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又给我们增加了一些负担？ 如果有咱们的消费者去将来有兴趣去体验一下这款车型的话，我估计你初上手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把每一个按键都要记得很牢的这种位置，我相信你必须成为它的车主。 哎，我突然觉得我好怀念夏利时候那个，就中间就一根挡把了，剩下什么都没了。 但 分神啊， 对，但一般来讲的话，像这种氢燃料电池车，包括一些这种咱们所谓的新能源车型 或者电动车型 ，它的一些辅助配备，刚才说到了，除了什么自动泊车呀之类的，比如说 ADAS 系统，比如说这个什么侧后方的一个并键辅助、高速行驶辅助、跟车车道保持预碰撞系统，这样都必须要有的。所以，像我们在这个赛道上去开这款车型的时候，第一个是觉得它的动力既不太像传统的汽油车，也不太像这个纯 氢燃料电池车 纯电池车那种往前窜抓一下出去那样的感觉，它很平顺，有一点像什么呢，是大家说的调的比较柔的涡轮的增压车，它的动力会很平顺的给你往上走，不会说很突兀，所以这也就是像燃料电池车它在使用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平顺不激进，很容易去操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大家已经现在知道油多少钱了，然后大概也知道咱们的说这个加一次电大概多少钱了。那氢燃料电池是必须在车上有这个储氢罐的，它这个储氢罐加满一次到底多少钱，我们也是特地问了一下，因为说白了在人家韩国本地啊、也不是特别多的加氢站，因为人家国土面积比较小，说白了我们可能有在首尔周围布个六七八个就够了，就够这个全国境内的使用 差不多、 基本上加一次那可能在200到250块钱之间，人民币。所以从目前看来的话，我认为这个氢燃料电池虽然开起来、用起来什么的都很不错，但是它的这个成本相对比咱们的电动车还是要高一些， 比电动车要高，但是比传统的汽油车要低啊， 汽油车要低，好吧？那今天跟大家说的这个现代 Nexo 也是说了很多啊，这个不管是氢燃料电池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混合动力也好，其实都是为了所谓的更好的环保性，然后更蓝的天、更长的这个续航里程，以及咱们全球的这个所谓的可持续发展嘛， 没错， 对吧？那大家别忘了，就是在关注环保、关注汽车同时呢，也要关注咱们